他有喜怒哀乐，很容易动感情。一动感情的时候，那个佛就不会接引了，所以这很大的障碍。所以临终不但不能碰他，碰他会痛苦，连他那个床铺都不要碰，走的时候总要拘礼一点，不要碰他床铺，怕他难过受痛苦，受痛苦他就沉灰心，他一不高兴了，就堕落三恶道，沉灰心起来肯定堕恶道。 在什么状况下助念时要把亡者与家属隔离？ 念佛的人即使在生的时候功夫念得不错，往生家亲眷属不懂这个道理，在旁边又哭又叫，容易引起他动感情，再去触摸他，就推他，这更糟糕了。几个人在临终的时候能够遇到善知识，懂得这些道理，知道这些事实真相，真正来帮助他，家亲眷属看到老人过去这是难分难舍，让他隔离。所以人在临命中最好是给他念佛助念，让他听到的是佛号，不要听到家人这个悲痛哭泣，不要让他听到。为什么呢？听到怕他起感情，他那个贪爱生起来了，好了，他又不能往生了，贪爱起来了堕恶鬼道，嗔恚起来了堕地狱道，愚痴堕畜生道。 临命中看到儿子孙子来一叫一闹就往生不了，该怎么办？ 念佛人到临命中时，在家人看到儿子孙子尤其是喜欢孙子临终快要走了，孙子来了孙子一叫一闹他舍不得了，好了，阿弥陀佛来接他，一看这个样子，阿弥陀佛走了，他就去不了了。所以吃粽须知，吃粽精粮里面教导我们送往生，帮助念佛人往生，在这个时候最好他的家亲眷属不要跟他见面，这在人情上很难说，临终最后一面在佛法里怕扰乱他，怕伤害他，所以这个时候最好不要见面。什么时候见面呢？等他断气之后8个小时之后再见面最安全的。非常有道理这个时候最怕扰乱家亲眷属难分难舍把阿弥陀佛接引的这个时节因缘错过了，另外一个是冤亲债主，见到就讨厌，嗔恨心就生起来，都是障缘所以送往生的时候要叫他很安详，

不是肉食啊！啊，你看看那个荤是草字头啊，啊，荤是素菜，不是肉食，这个诸位一定要辨别清楚。啊，不要以为是我吃肉的时候叫吃荤，啊，这是搞错了。肉食叫心，荤心。啊，荤是素菜里面的五种，叫五荤呐。啊，蔬菜里面的五种啊，这个五种是从大蒜，啊，浇头是小蒜，韭菜，现在的洋葱，这个五种。这个五种叫五荤菜，啊，不要以为是这个吃肉的时候叫做吃荤，那就搞错了，啊，这个一定要把它辨别清楚，啊，那么吃肉，肉食可不可以帮人作孽？可以，但是这个五荤菜不可以，啊，我们帮人作孽的时候，这一定要禁止。这个气味啊不好，鬼神都讨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楞严经上说得很清楚。 吸烟、喝酒、吃肉，是否可以领众念佛？是否可以给亡人开示？ 最好啊，作念的这一天你就吃一天素吧，啊，表示你对他的虔诚恭敬，那个功德就更大。啊，或者的是，你助念完了之后，你再回去吃嘛，也可以吧。啊，不要再助念这个场所。啊，助念在这个时间，啊，去吸烟、喝酒、吃肉，这样就不好。这样子对于亡人也不恭敬。 助念时，身体自然左右摆动，会不会不尊重？尤其是昏沉时，晃一晃似乎能提振精神，这样会不会扰乱别人助念？ 这要看当时的环境。看当时环境，啊，这个你的动作，不太多，啊，不太大，大概对于邻座的同修不会产生妨碍，啊，如果动作太频繁了，太多了，你扰乱秩序了，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啊，你可以退出，啊，外面走走啊。调调心，调调身，然后再进念佛堂。 香港法律规定，往生要立刻送太平间，请问有什么补救的办法？ 佛说人断气了，心脏这个停止跳动了，神识没离开，至少八个小时。之后你再移动它最安全的。啊，最好的时候能过12个小时 ,14 个小时那就很安全。啊，那但此地的医院是决定不许可的，法律不允许。啊，断气之后10分钟一定要移走。啊，所以很多同学问我怎么办，我就想着现在香港不是改选吗，选这个什么议员呢，你们就找这些议员的时候，支持这个议员当选，请他们把法律这条改掉，啊，允许人断气之后啊，在医院里能够停留八个小时，再移动，啊，把10分钟啊延长到8个小时，那就功德无量了。